你对我太格式化，半个晚没有光炸，没有亲热地谈话。你最爱吃那威化，陪那索马边的他，吃得快活吧。说给我知，可不可真的考虑我讲那件事？宁愿他可取代我，亦不想再啰嗦。离别根本不是错，难过不够想你多。宁愿他可取代我，让他飞扑灯火，拿着手枪指住我，跌出恋爱王座。你要我做亚军吗？直要作自降身价，共你交换立场吧。我放肆你会忍吗？和那开跑车的他，每天见面吧。 做得开心吗？过得开心就算吧。 难道你还会不怕丑？加上我手指等待我一句问候。 苦干的叶片。